但只懂知道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优雅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车主无享大礼包疯抢啦！保养免工时费，最低仅需614元起，狼多肉少，各位抓紧！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大兴区金梁路廊发路口北，83790100。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BMW X5 以卓越魅力纵傲天地，即刻购车，尊享月供3888元金融礼遇，更有 BMW X5 M 运动型雄踞之势，尽展傲然风范。详询致电北京汇宝行010-5780-9580。 终于盼来了，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搞活动了，本周六全程联动，金融购车2年零息19800，轿车开回家。地址107国道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电话366-9210。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机，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8月21日至22日，台湾中国生产党主席卢月湘一行来到涿州，就范阳卢氏总祠堂暨卢氏文化景区建设项目进行研讨交流。保定台办相关负责人和涿州市领导陈宇、梁建杰、岳新平参加活动。卢月湘一行首先到范阳卢氏宗祠进行祭祖，随后到六祖禅寺、涿州市博物馆、汇源集团涿州润雅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参观调研，听取相关工作人员的详细介绍。市政协副主席岳新平主持范阳卢氏总祠堂暨卢氏文化景区项目建设研讨交流会。会上，双方观看了《筑梦涿州》宣传片，并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8月22日，涿州市义和庄镇召开两围治理及散乱污企业清理工作动员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出席会议。王志前强调，各部门要协同联动，打好散乱污企业清理工作攻坚战。对于那些违法规定的企业和个人，要依法追责，从严、从重、从快处理，确保专项行动取得成效。会上宣读传达了义和庄镇清理违法占地和取缔散乱污企业的实施方案，村级代表及基层站所进行表态发言，长安城等村与镇政府现场签订了责任书。8月22日，涿州市委组织部召开理论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梁建杰出席并讲话。会议学习传达了省委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会议精神，学习贯彻市委理论中心组扩大集中学习会议精神，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及全市重点工作部署会会议精神，同时集中学习了市委相关文件精神，就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强作风建设进行工作部署。梁建杰强调，党员干部要知道为什么学、如何学和学有所成，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应对各种社会竞争，要学会用政策解决问题， 要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全市各项重点工作顺利开展。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博越一流。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 是勇敢前行。 我该如何存在？ 谁能发现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

己来陪你，最怕看见你哭泣，我会忍不住把心给你。 为你。 片片枯萎洒落。

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此刻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雨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Thank you.

自己。 女人呢，她喜欢逼自己的男人去摘月亮，可是她们又忘了月亮上面有嫦娥，多数男人呢爬不到就摔下来鲜血淋漓，少数幸运儿呢到后面又不大愿意再回来陪原来的黄脸婆了，这可谓就是青春寂寞无人伴，悔教夫婿觅封侯。继续要听的歌来自 Andy 刘德华，都怪我， 都怪我，都怪我，看不到事情快另有个结果，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任一分间隔，都怪我太执着，却也拼不回那是谁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儿落，都怪爱的故事太多了，尽快另有个结果，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任一番间隔，都怪我太执着，却也拼不回那撕碎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儿落，都怪

们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可多姿多彩的生活又有什么不好呢？陪你去看话剧电影，去听张伟伟、苏阳、老狼、马条还有万晓利，迷底草莓、涵盖大爱，各种音乐节我当然不想自个儿去，所以我要找一个大人的，还得是文艺的，跟他一起唱歌跳舞写字画画，一起干这个干那个，找一个大龄的，还得是文艺的，文艺的，嘿，在金色沙滩找回失落的纯真。豆瓣上都说了，遇见我这样的一朵汉子你伤不起，别犹豫，赶紧的嫁了吧。 有的时候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狗的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啊？你听我说，我天生的就很喜欢讨好别人，不是为了骗钱，甚至都不是为了混个好人缘，是天生的。就是看着自己很顺眼的人呢，就很高兴，就很开心。朋友尴尬，我比朋友还尴尬。不管是网络聊天还是现实交流，我都会很自然的顺着别人的话聊，而且是真的爱听别人讲。讨好别人会让自己全身心情愉悦，而且最无聊的是，有的时候会蹲在大院里面听叔叔阿姨、大爷大妈来聊他们的家长里短，我呢就一声不吭，偶尔呢还会跟着一起傻笑，觉得阳光特别暖，天空特别美。就是你明知道蜷缩在床上感觉更温暖，可是还是一早就要起床，你明知道什么都不做会比较轻松，可是依旧要选择一些很难走的路去追逐梦想。没错，这就是生活，坚持下去。 嘿，下雨了就别走，坐下吧，喝杯酒，说说你枯萎的

海星那么骄傲，我原来听过一句话，他听过去很委屈，可是呢却非常的打动人心啊。我渴望能够见你一面，可是你要记得我不会开口要求要见你，这不是因为骄傲，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无骄傲可言，而是因为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我们见面才有意义。我觉得这个话非常的对啊。一个人可以爱另外一个人，可是不要苟且，或者说不要一直跪着去得到一份卑微的爱。接下来要听的歌《在你身边》，来自陈奕迅。 诗和愿两个字都有一颗心，当心和心靠近，城市的脉搏更强劲。人人家人人变成了众人，汇聚众人的力量，就能打开时代的大门。世界在你的眼前，梦想用汗水来实现，只要有坚定的信念，未来就能看得见。我们在你身边，每一次超越了极限，每一个感动的画面都是壮观的盛典。诗和愿两个字都有一颗心，当心和心靠近，城市的脉搏更强劲。在城市生活，对生活诚实，一起勇敢坚持，让回忆成为骄傲的事。世界在你的眼前，梦想用汗水来实现， 记住，房子再贵，睡的其实只是一张床，车子再好，超速还是要吃罚单的，包包再贵，我们也只比塑料袋多一个炫富的功能而已。别人的老婆再美，总会有一天变成老太太， 别人的老公再有钱，不如一个穷光蛋老公爱自己。不要为了追求一些有的没的而忘了自己已经有的幸福，知足常乐。周迅演唱的《幸福的开关》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歌曲。 泪如用心，所以看不见，奔忙在四季都积雪的世界，在涌塞的路上追赶向前，谁管旁人的梦魇，不疲倦传来的体贴，融化酸楚再蔓延成感谢，从不安到爱上，给予的喜悦，分享天地的好与甜。开幸福的开关是体谅的和善，在眼中有爱笑就灿烂，牵手会更难承担。开美好的开关是抚慰的陪伴，及时的拥抱特别温暖，若我们将关爱的种子顺风撒满，走到哪里 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是同家人在聊天，几分钟后人们忙着收衣裤，因为空气中吹起了不一般的风。风过以后是不寻常热闹的风景